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，讲这个法华经，首先讲这个经体，这个经的题目就是妙法莲花经，解释这个经体。就天台家有五重玄义。第一是名，第二显体，第三名宗，第四论用，第五呢，就是讲这个教相。上来。解释这个经题的名字，就是《妙法莲花经》，这个名字已经讲过了。名下必有其体，名者是朝物，名以朝物。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有名字。人有人的名字佛菩萨也有佛菩萨的名字，这是讲这个正报，依报一切法都有名字。名下即有体，那么解释这个《法华经》名字讲过了。这个名字显的什么体呢？《法华经》文字不算多，也不算少。这个五重玄义，要是没有过去的祖师大德述经作解，我们是理解不了的。所以在这儿学习呢，就显这个体。这个体，世出世间的法，都要一体才能够有作用。本来这个体，这个文字，这个字啊，就是就我们世间的法来标这个名的。那么上来我们讲过实如是，实如是里边有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体。那个体呢，作为四书，把它书为四个范围，就是要四乐道为一书。叫人天为一书，要声闻为一书，要佛菩萨为一书，把这书称四个范围。这个四个范围呢，都有体。我们这个四个范围我们且不讲，单讲我们这个人，人有体没有体啊？说是我要喊的人，人是名字。我要喊的这个人，他其他的东西就不会来。我一喊人，狗不会来，喊狗人不会来。所以名下都有体。这个体，那为什么要显这个体呢？这是修道的人之所取入的，无论你修哪一道，修哪一法，你就是修个人道，他也要得一个人体；修一个天道，得一个天体；修一个佛道，得一个佛体。你要是造了恶，做了坏事情了，那么下地狱。 变牛变马，变牛变马也有个体呀，所以上面讲的那个体呢，就是摧折舍心为体。为什么要这个体呢？有体就有用。我们人如果说，无论你做哪一行哪一业，无论是从政也好，从军也好，你就是出家做和尚也好，没得这个体，什么事情不能办？对吧？你说我修道，修道不要这个身体啊？哎，不但是要这个身体，你还要把这个身体给它维护得好好的，不然的话，这个体就不给你用。世间一切法也要个体呀，体是主治唯一，这主治唯一。那么此《法华经》有七卷，有28品，有这么多的文字。那名下它必有体，这是《法华经》是如来的集唱，是大乘法门，大乘法门显大乘之体，修小乘法门显小乘之体，说这个体呢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。十法界众生都是有因有果，有因是感果的，感漏果，这个果都有体，十法界的果都有体的。我们现在比如说做了人法界了，你说离开你离开这个身体，你是一事无成，对不对啊？说这个《法华经》现在呢显这个体，这个体呢，如果你要是依这个《法华经》修行，不但是显体呀，一教修行，它就能够证入这个体。《法华经》的这个文字，这是文字般若。以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，以观照般若证实相般若。那个实相般若就是此经之体。解释这个体说上面解释这经文的名字虽然是简单扼要的作为介绍，也说了蛮多，所以他这个文艺浩漫，既多又广泛。虽然是那么多的文字，这是无量文字所显的，就是一个道理，就是一实相这个体。现在解释这个体。顿点要理，直截了当的把这个题给点出来，正显此经之体。这个体，这一般讲呢，就是法印。小乘法有三法印，无常、无我、涅槃。大乘教有一法印，那就是一实相印。我们看到经书，辨别这一个经书的真伪，用这个三法印与一法印来辨别。只要这个经书讲的是无常、无我、涅槃，那么这个呢就是小乘教。那么这个经所讲的都是实相的道理，当然这个实相 在此法华经中呢是以实相为体，很明显的。那么其他的经实相有种种名字啊，虽然是有种种名字，它所显这个体就是一个，那么体也有种种名字呢。正显经体是直办直变真性，真性非无二鬼，这个二鬼就是资成鬼与观照鬼。知点直变真性呢，真性就是真性鬼，这个三鬼啊，三鬼就是三德密藏。为了给大家容易了解，所以现在是直说。直说呢就是这个自称鬼啊、观照鬼啊，就是料而不说，单点这个真性鬼，这是金经之体。后显宗用，先要解释这个名字，第二显体，显过体以后再讲论宗论用啊。论宗论用的时候呢就有出轨了啊，说骗句当名耳，提着一步之指归，众议之都会也。什么是体呢？一部就是一，我们这个一部《法华经》，就是现前这个文字有七卷二十八品这个文字，这么多的文字，说些个什么东西呢？啊，一部之指归啊，说来说去，开权显示，开机显本，就是显的这个离体。众义之所归，你看这个法华经道理多呢啊，像三周说、因法说、因缘说、譬喻说，都开记先本啊，说了那么多的道理，那么多的道理开权显示个，就归到一个道理上来，就是这个说的这个体字。非但会这个题是很难的啊，你看看这个题，实相之题是为夫于夫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你看难不难呢？ 这个诸法实相，进正入诸法实相这个门，其智慧门难写难入，一切声闻辟支符所不能知。这个体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啊，人这个身体这还不难，当然讲的难也难的，人生难得了啊，我们已经得到了，那要比起得人身跟比得那个佛菩萨那个身，那是不能比的，那就难了。你说那这个教下讲要三大无层奇劫呢，不但是会这个体，什么叫个会这个体啊？会就是证入这个体啊，这个实相之体，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啊，那为什么我们日用而不知呢？没有这个实相之体的受用呢？证到这个实相之体，成了佛了，你看这佛的受用、神通妙用都有了。我们虽然在凡夫地上都具足佛的这个体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会日就难了，说也不容易说啊。为什么呢？会这个体，这个体 的所在地，言语不能到，心性不能到的，啊，说也不容易。那么说也不容易，佛为什么说了那么多的法呀？啊，那都是方便吧。诸法界面相不可以眼旋，以方便力故为无比丘说，所说的那是佛的圈巧方便啊。说佛有二智啊，啊，有全智有实智，看起来度众生，那个全智还更重要。文远是法不可是言辞相寂灭，大经云不生不生不可说，又远有因缘故亦可得说，不可说有不可说的道理，可说有可说的道理啊。现在底下正式解释这个题，它分七个段啊，七条，一正显经体，第二是广简伪，简伪呢就是简别，哪些是正体，哪些是偏体，哪些是伪体啊？第三，一法一名，实相之体，诸经名字不一样。第四呢，入体之门。第五，片为众经体。第六，片为诸行体。第七，片为一切法体。下边呢，一一作为介绍。第一是正显经体者，那么这叫显体啊，好像是有人在问呢，啊，为什么要显这个体呢？它底下是释论，释论就是解释，就是大智度论啊。解释大般若经的，所以称为释论。诸小乘经若有无常无我涅槃三印印之，即是佛说，修之得道。小乘经半字法门为三乘人所说的啊，那个经里边所显的这个道理都是说的无常、无我啊，诸恨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寂灭为落啊，这个三法印啊，有这个三法印就是佛说的。佛说的法，一直修行就能够得到。这个小乘三法印一直修行能够得小乘果，没有三法印，这个经理像这个里头，这个伪经伪论啊，现在的著述我们看东西，看一些著述啊，也要有眼睛，这法眼，要能够鉴别。看看这个经，哎，还是佛说的，还不是佛说的，没有三反应，即是魔说，魔，他也说呢，所以到了末法时间，古人讲啊，到了末佛法，到了末法时间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的，不能够离开经的文字，当然更不能离开经的道理，魔他不能说三法印，小乘经典，魔他也不能说实相印，说大乘经典， 他不能说的，他都说的，他要能说的话，就是不是魔了，他就马上就成佛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大乘经但有一法印，为诸法实相，名了义经，能得大道。上次我们这说的嘛，了义，什么这个了义呢？了者是明了，了不但是明了，而且带有完整究竟啊，这个道理说尽了啊，说的最圆满了啊，这就个了义。这小乘经他说法不圆满哦，啊，小乘教说是讲四谛法苦集灭道，大乘教反其道而行之苦集灭道，他讲常乐我净，啊，小乘教讲生死，大乘教讲生死即是涅槃，小乘教讲烦恼，烦恼大乘教就烦恼即菩提。啊，小乘教讲业系苦，大乘教讲，业即是解脱。你看这个事儿，它完全不一样。那么就是说，小乘教是半字教，啊，嘟嘟呼呼，啊，小乘教啊，空权诓小儿，嫉妒于一切。哎，你跟这小孩子，你跟说大乘教，他听不进去，他就哭。哎，我这有糖把你吃，哎，他就不哭了，就这么回事儿，是吧？他都不哭了，就亏了嘛。师父这么说，故孙子曰：“世尊说实道。”世尊说实道就是实相之道，颇玄无此事啊。魔王颇玄，那也是我们欲界之主。此大小印印半满经，外道不能杂，天魔不能破啊。如是闻夫得印可信，当知诸经，当知诸经必定须得实相直印，乃得名为了义啊，乃得名为了义大乘。这个句子是这么断的啊。底下呢就是正显体啊，大家注意啊，金正显体，这个体呢就是一实相印。三鬼之中取真性鬼，就真性鬼就是此经之体。什么叫个真性啊？如果说是三谛一心中得，那么三鬼也是一心中得了啊，三观也是一心中得了，三涅槃也是一心中得了啊。实相之业不是的，这个一实相印是三鬼之中，真性鬼、自称鬼、观照鬼，那个两鬼呢是不取的啊，我们把它摆在一边，单取这个真性鬼。既然三鬼一心中得，取真性鬼，那个两鬼都带着的，都包含在这儿。现在呢，为了文字之变、义理之变，所以单取三鬼之中取真性鬼。施法界中取伏法界。那么取这个伏法界不错了，这个伏法界中有施如是啊，施如是之中取如是体啊，上面我们讲过的啊，如果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体，佛这个体就是以实相为体的，为什么呢？ 它就是证入实相的，究竟到诸法实相的这个体啊，这个体就用就大了。你看释迦牟尼佛从尘点劫前九成正觉这个中间处处是生，处处是灭，用大不大呀？这个用就大了。像我们这个，我们也有体呢，我们这个体用处不大啊，跟佛这些不能比。这是在这个是如是当中取如是体为体，四种十二因缘中取不思议不生灭十二之中取苦地，这是法身。四种十二因缘是要四教：藏教、通教、别教、圆教啊。这个四教十二因缘呢，比如藏教这个十二因缘，思义生灭十二因缘；通教是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；别教是不思义生灭十二因缘；圆教是不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。这个不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中，十二因缘就是十二支：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舍，名舍缘六入，六入缘住，触缘受，受缘耐，耐缘取，求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生，生缘老，生缘老死，又被苦恼，对不啦？有个十二支啊，这个十二支当中取哪一支为体呢？是以苦道即法身为体的啊，取苦为体，苦就是法身嘛，以法身为体哦，啊，四四谛中取无作四谛，啊，于无作中为取灭谛，四四谛就是藏通别缘都有四谛。这个四谛呢，藏教的四谛是生灭四谛，通教的四谛是无生四谛，别教的四谛是无量四谛，圆教的四谛是无作四谛。在这个四谛当中取无作四谛，无作四谛当中有苦寂灭道，苦寂道不体，单取微取灭谛，以灭体为体的。下边七种二谛中取五种二谛啊，五种二谛中为取真谛。这个七种二谛跟这个五种三谛上边呢，我们这个文读过好几次，哪个七种二谛呢？要四教：藏通别缘啊，单取这个四教当中，比方说藏教它只有真俗二谛，没有中谛的，别教也只有真俗二谛啊，那么别教跟圆教当中呢也有真俗二谛，它个中谛呢把它撂掉。那么四教有四个二谛，还有三个二谛呢，别接通二谛，圆接通二谛，圆接别二谛，加上边的四种二谛呢，就个七种二谛。既然讲七种二谛，这个二谛呢就是真谛、素谛，有七种啊。这个七种二谛中啊，唯取真谛，真谛为体。这个真谛呢就是上面说的真性鬼啊，唯取真谛。 五三地中取五中，取五中道第一地。三地有五种，你看我们一般所讲的都是三地嘛，真地、素地、中地，三种，就是基不同啊，他说这个理物的这个理呢就不一样，不同是一个道理吗？哪有两个道理的？哎，二乘人见理呢就是偏的，大乘人见理呢就是中的，就是正的。五种三谛，五种三谛，原教三谛，别教三谛，缘觉别三谛，而是缘觉通三谛，别觉通三谛，缘觉别三谛，一共有五种三谛。这个三谛当中呢，每一个三谛当中呢，都有一个中谛，就是五中，取五中道。取这个五个三谛当中的中道第一谛，说诸一谛中取中道一时谛，诸无谛中取中道无谛。这个谛就是理呀，这个理就是实相之理。现在是显这个体。实相之体，若得此意，就至妙中，就至妙中简，就至妙中简变啊，就是简伪，乃至实妙，意简出正体，列可知也。那这文字简料嘛，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呢，也就简料不讲啊。譬如梁柱。刚即一屋，肺两肥柱，即屋内之窟，屋内之空。柱两辟因果，是肺两肥柱。唯恐，我们听到这个体呀，到底什么叫个体呀？还不太了解。他这个地方呢，用这个梁柱屋空来解释这个体。譬如用一个譬语解释这个体啊，譬如梁柱刚砌一屋，我们要造一个房子啊，造房子不得柱子不行啊，不得梁不行啊，你就是现在科学发达了，发达再发达，我看造房子也要有梁，也要有柱子，哪怕就是柱子少一点，它也不能一根柱子没有。人民大会堂那么大个，它有那个，它那一根梁的话有60米长的，它还有柱子啊。梁柱刚砌一屋，有梁有柱就建成一根房子。那么造这根房子的目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我造这根房子有梁有柱，我不能够说造这个房子我用这个梁用这个柱子啊，就是为了这个房子建成功以后，这个房子里像有一个空间啊，用是用这个空间呢，用这个空间没得梁柱，这个空间是不得成就的啊。梁柱这个非梁非柱即无内之空，这个空呢就是体啊，就是比这个譬喻。梁柱是有因果的，比如说造一个房子有开始的时间，那谓之因，有建成了这个房子的时间，那就是果啊。 这个因果成就了，这个房子就成就了，房子成就了，这房子里的空间就有了。我们建一个大殿，不能说我这个梁柱好，我就用这个梁柱，用大殿里头的空间，那我们能在里头做早晚功课啊，烧香拜佛、磕头礼拜。我们要是讲经，也有一个房子啊，这个房子怎么来呢？都有这样建起来的啊，把这个空间呢，显出来了，这个体就显了。虽然是显了。就用这么一个譬喻佛法呢，我们就可以大料可以领料到这个佛法这个体是没有相的啊，这个无相之体，这个空间是不具诸相发挥啊。你看这个相虽然无相啊，无相什么相都能够在理性发挥。我们讲经也好，如果作为综合利用，我们这个就是个餐厅哦。马上我们就当餐厅用啊，明天晚上我们开会，我就会场啊，哎，它就有这个作用啊。那究竟这个体是什么样呢？体没有的，看不到的，没有的这个东西它有作用啊，哎，这个作用就大了。世间的法你看看什么地方不得这个空不行啊，啊，在政府里办公，你说没有那个空间，他做什么就是办公啊？就是在露天地办公，露天地也是空，哎，也是空。飞机会飞，没得这个空也不行啊。啊，若以无实空，一切无所作。啊，这个体，啊，如果说体呢？有人还没听过什么这个体呀、啊？体说了半天了，那么你心有没有呢？我就说心吧，这个心就是体嘛，啊，正报那个依报随到正报转，就是这个体，啊，说体不晓得，说心总晓得了，心也是三心不可得啊，不可得，我这空间你可看到看不到。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房子里这个空间，东西看不到，摸也摸不到的，音色也没有，但什么东西它发挥作用啊？如果我们能够证到实相之体，会到这个体，有因有果的能够会到这个体，那就发挥作用了啊。变牛变马它也有作用啊，升天做人它也有作用，成菩萨成佛它也有作用，都不能离开这个体。譬如因果是非量非住，譬如这个实相，我这个眼睛，眼睛不好，这个灯离得那么远，譬实相，实相非体，实相为体，非梁柱也。啊，如果我们这个空间是体，这个空不是梁柱，梁柱不是空，但是没有这个梁柱，它不能够有这个空。啊，为体非梁柱也，无若无空，无所容受啊。就是没有这个空间，我们这一两百人坐在这儿怎么做法的呢？因果无实相，无所成立。如果我们修因正果，我们修的因，为了正果的。我们修的佛因是为了证佛果的，那我们这个修因是修的什么因呢？修的什么因就感什么果，修的佛因就感佛果。这个修佛因怎么修？就是依实相之离体而修， 啊，所以我说下面中呢，大乘因者诸法实相是，大乘果者亦诸法实相是，啊，所以我们禅宗的祖师讲的应该果海果彻因缘，啊，从因至果之时始终不动，利物既生之处彼此空含，讲这个离体。啊，那个禅宗的祖师的语言跟大乘经典的像这个佛说的语言啊，佛言足语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啊，嗯，啊，若以无此空，一切无所作啊。又譬如日月罡天，功臣辅主，日月可二，太虚空天不可二也。体只有一个啊，那个因果呢就是两个，因果嘛，那是两个，嗯，天只有一个啊，啊，这个天呢还有两个天呢，那个日月就是两个，啊，臣这个功臣辅主皇帝只有一个，嗯，没有说哪个国家同时有两个皇帝做皇帝的，那还得了吗？人家说一家一个主，一庙一个神，这不能两个呀，两个就矛盾了，日月可二，太虚空天不可二也。臣将可多，你看看，那主不可以多。为此义故，须检出正体，如三鬼成成，不纵不混，不计不离。这就是我唱的是一字三点，圆融三谛啊。不计不离，显示异变，虚简观照等，简观照呢，就是说这个三鬼微简真性鬼，把这个观照鬼跟这个自称鬼呢，就摆在一边，是微之真性当明，啊，正义分明三鬼，既然于法列耳。故虚平曰：“今复放光明，助显实相义。”又曰：“诸法实相义，宜为汝等说。”这是引经作证的。方便平曰：“为夫于夫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”戒云：“诸夫法久后，要当说真实。”这是《法华经》的，都是《法华经》的字。所以为僧说，说是为智故啊，谨正视其是，决定说大乘，就是指这个法华经。法华经这部经是如来的极刹，要当说真实。又曰：“我以相言身，为说实相印。”法师评曰：“开方便门是真实相。”南若恨品曰：“观诸法实相。”受量品曰：“如来如是之见。”那个受量品中有这么一段话：“如来如是之见三界之相，啊，非是非昔，非汝非矣，啊，如来明见，无有错谬。”那底下呢，到了入经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讲。如来如是之见，佛成了佛了，看见我们这个三界啊，不如三界，见于三界。佛看到三界呢，不是像我们众三界里向的众生 看着我们这个三界，我们众生在三界里向的这个众生看到这个三界呢，那是生老病死，无处乐事啊，有成住坏空。佛看到我们这个三界呢，如来如是之见，不如三界见于三界，不像我们三界众生见这个三界，说是非时非系，非如非意啊，有那么一段文。普贤观曰：系于灵山广说一时之道啊，系于灵山呢，这是追说的。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过去说的啊，一时之道。又愿关于一时境界，故知诸佛为大事因缘出现于世。可见的为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不但是我本师释迦牟尼佛如此，十方诸佛出现世间皆都是一样的，这叫个佛佛道同。指令众生开始误入复制之见，见此一时，非因非果之理也。开复之见，哎，这个之见知什么见什么，就见这一个实相之理。这个实相之理不是因也不是果啊。为什么这个实相之因不是因呢？因是有始有终的啊。你比如说我们造房子啊，我想造个房子，这是有始啊啊。比如说搞么子造个大殿，虽然是八年嘛，八年它还有终啊。造这个房子为了这个房使用这个房子的空间啊，你看这个房子空间有始没得始啊？没得始的，对不对？你没造房子之前这个空间就有了，哪里有始呢？没得始的。这个非始非因非因非因，果是结果啊，不是果。这个空间不是你造出来的啊，房子没有成功之前就有了，哪是你造的？那不是你造的，要是你造的，这是你的果报啊。所以说这个实相之理是非因非果啊。所以你看看这个经中讲这个道理讲得多好，哎，非常好，非常正确。但是我们有时候特别是初发心的人，对这些个道理啊，就有些人家说是丈二的和尚啊，摸不着头脑，哎，说的清清爽爽的，摸不着头脑。要说要学习啊。第二，广简委有三第二广简委，第三呢是依法一名，都在《法华全义》的全文当中。第四，名入实相门。这个你们这个科呢，我就不做介绍了，那个都没得意思啊。这上面的科都有的，你看看，从这个《妙玄解要》地下第三十五页，第三十五页的第九行，它这个里向呢就有一法一名啊。有第四呢是入体之门，第五呢片为众经体，这个上头有这个七科。现在是讲第四啊，名入体之门啊，就是这个就这个地方来的。因为他这个呢就是妙玄解要，这个虽然被这个比那个玄义的全文呢比较简单呢，它也有科判啊。这第三依法义名，第四 明入实相这个门，现在是我就讲这个题，题晓得了，也显出来了。虽然显出来了，那么这个题怎么，这个门怎么入呢？夫实相犹为气里圆傲，入等聚合必加飞梯，欲气真远要引教行，故以教行为门。底下说这个入实相这个门怎么入，实相犹为气里圆傲在屁股上，如等聚合臂架飞机，这悬崖陡壁啊，怎么到呢？臂架飞梯，底下呢都作为做了介绍啊，欲气真远要引教行，这个飞梯就是借教，这《法华经》有七卷经文，以《法华经》讲这个三法妙，众生法妙、心法妙、福法妙，以《法华经》解释这个三大部，三大部里向呢，就是有一个摩诃止观，止诃止观从哪来的呢？也是一教因教啊，要因教行。依教起行，啊，依行正理，啊，所以以教行为门，这是入实相的门，就是以教行为门。底下呢要说出来怎么入这个门，啊，下文曰：以佛教门出三界苦，啊，这个佛教门多啊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可以入道啊，啊，都可以了生死。这与佛教门出三界苦，确实是不错的。我们晓得在三界里想感觉到苦，我们做人也还得蛮苦的，啊，要想离这个苦，你想什么办法，啊？任何法门都做不到的，啊，只有这个佛法，只有佛教，它还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，出三界苦的。这个佛教呢，还不办别个事儿，专门就解决这个了生死问题的，啊，比方说其他的诸多的教门啊，这个教那个教，啊，那么都是也是与人为善的。但是他不讲出世的道理，啊，他不能讲出世的道理，啊，他要讲出世的道理，那就成为佛教了，啊，你就是升天，升天他还在三界之内，他还没那个离生死啊，啊，佛子行道矣，来世得作佛，这是以行来会实相之理的。不是啊，行道矣，来世多做佛吗？做佛就是实相啊，正入实相啊，啊啊啊，来世多做佛，门明能通，此之谓也。料为四义，底下呢正式解释这个入实相的门，一是料是门下，第二呢是入门之关啊，入门之关呢，我们前天讲这个妙观竹席，那妙观竹席得印好呢， 明 啊，用来的来啊，那就是入实相之门了，是吧？那不是门吗？这不是第一吗？一是实相门，第二是入门之关啊，怎么入啊？第三呢是粗妙，第四是开显，开就显示。现在就第一，这是门相， 啊，入石像这个门是什么样子？啊，夫法不可宣示。复原说者必以四句，啊，这个复原呢，复众生的机缘，众生这个机缘呢，从门来讲都不出四门，所以在佛法当中一般都是佛法是空门，佛法哪是空门呢？佛法有四门，啊。为什么大家都晓得这个佛教是空门呢？啊，因为众生自有嘛，这有就有生死，空就没得生死了。实际上呢，那都是对机说的，空门有门，一空一有门，非空非有门，啊，一空一有门，非空非有门呢，它都不能够离乎这个空有二门，以空有为基础的，啊。必以四句圈理能通，啊，门就是能通的，啊，行人入真实地，大智的论说于如是法说第一义细谈，所谓一切是一切不实，一切亦是亦不实，一切非是非不实，啊，非不实，如是皆名诸法之实相，啊，实相上非是一，哪里有个四呢？上次我这个讲不叫四门呢，实相连一都不可得。你看上面讲的有一地，还有无地。没得的，啊，那个漏斗大师，本来无一物，什么都没有的，啊，哪里还一个的一都不可得，没得一物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哪里有四呢？啊，哪得言四啊？当知四是入实相之门那儿。又曰：四门入清凉池，四门无杂。非为立者得入，顿者亦得入。入这个实相之门呢，啊，这个实相之门不但是立根得入，顿根亦得入啊。所以我们就一直喊冤枉啊，冤枉什么的呢？人家说是我们这个禅宗这一法专戒上根立智的，对不对啊？这下根立智的呢，不能修这一法。他这就是佛不是明明说的吗？不但是立者得入啊，他顿者也能够入啊，说得清楚爽爽的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背了什么禅宗这一法了，就背这个冤枉啊，这个就是证明吧，那是禅宗这一法就上根立智的，顿根不能入啊，非为定者。散心专志精进者亦得入。你说这个禅宗，那么你这个修禅宗啊，要打坐，说是要入禅定啊，才能够入这个门呢。啊，那个入这个门呢，就是限制了啊。他就说的散心也能够入的嘛，这不说散心吗？散心专志精进者，但是有个条件，这个散尽要专制精进也能够入，也能够入，这过去禅宗呢，这种典故是很多的，他也不假用功办道，说入定才能够入，才能进入实相，那个漏祖大师，在那个卖柴的时间，听到那个店里像有一个人念《金刚经》， 念到这个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你可以说他那个，他当时听人家这个念经，念经和经，究竟他还是定心还是散乱心？他也没入定啊，他也没闻过法呀，他怎么就能开悟呢？散心专制精进者易得入啊。学习法门，不要把这个心呢学得越学越固执，越写越障碍多，就自己障碍自己，啊，要圆融法门，要把这个融通我们这个执着心，啊，易得入。又愿般若有四种相，所谓有相无相，啊，亦有相亦无亦亦非，亦有相亦无相，非有相非无相，这个四句，在这个地方就写了三句啊。般若尚非一相，云何四相呢？般若连一相都没有啊，怎么讲个四相呢？这个般若啊，般若是什么呢？般若就是智慧，在《法华经》中讲，这个般若就是开示悟入福智之见，这个之见两个字啊。佛的之见不是众生的之见，众生的之见呢是知见立知，那个知见，知见立知即是无明本，是般若是离相的，啊，般若离相怎么离相？般若无知，是吧？无所不知，这个般若，你看看，说这个讲话呢，说这个佛法的道理啊，这出发现在就难懂。说般若无知，这无知还无所不知，啊，你把这个道理能够领悟领悟。般若无知，无什么知呢？就是没有我们的分别妄想执着这个知，啊，哎，这个说这无知无所不知，般若就智慧啊。有了智慧以后，一切知道种智，一切种智，你看什么都不晓得啦。施法界所有一正庄严，什么东西他都晓得，啊啊！云何四相当知亦是入不入之门？入这个门有这个四门啊，甚至于说比四门还要多啊！进入这个门呢，那就是一个，从东边进来。也进入北京城，从北边进来也进入北京城，门从四门进来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啊，进入这北京以后呢就一样了，都见皇帝。这个神在含元殿，不须问长难，都见长帝。又愿般若波罗蜜譬如大火焰，四面不可取，邪见火烧过，若不触火，问甚属是？若触火者，火则烧身啊，身既被烧，闻是无用。四门本通般若，除烦恼，办大事。若取住者，则称邪见，烧于法身。法身即烧，四门通何等啊？若不触火，门则能通也。这个理想呢，就说得非常清楚，是很清楚的。般若波罗蜜。就是智慧，智慧举个譬喻，如大火焰啊，像一团大火烧的那个地方，四边不可取啊，它四边不可取，什么叫四边不可取啊？啊？你看那大火能靠拢不能靠拢啊？不能靠拢，靠拢它就烧你。邪见火烧不可取，是不能制住，门是通过的啊。 净空说：“若不助火，文臣说，你说这个大火，虽然是它能够烧人，你要进它，它把你烧死。从我人的生活上来讲，火是能烧人的。你看那个印度尼西亚那个森林大火，造成全世界的污染，那就成了一种有害的，但是我们在生活上也不能离开火啊，地水火风四大啊，你说烧饭不要火不行啊，冬天冷了啊，不得火也不行啊，温身熟事都不能离开火，这不能触，这火不能烧，就是烧菜烧饭那个火，那也只能够烧菜烧饭的给你吃啊。你要是弄手去摸它，它就烧你，你摸什么地方烧你什么地方，如果身体被火烧它了，瘟身熟视，瘟什么身呢？身都烧坏了，烧的没有了，熟视饭烧好了给哪个吃啊？这个就这个譬喻啊，就是般若是智慧。智慧是什么样子？烦恼，我们这些就妄想是什么东西？最简单的语言就是说，一个执着，一个不执着。不是说，开了悟的人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它都对称，眼睛能够见舌，耳朵能够闻声，乃至于身能够觉触，意能够分别一切法。但是呢，有智慧的人呢，他不执着，见舌就见心，闻声就闻心，他不被舌转，这个众生就是这样，见舌被舌转，闻声被声转，闻声被声转，那个火就烧人呐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一个有智慧，一个没有智慧，一个开悟，一个不开悟。人家说是开了悟的人见山还是山，没有开悟的人见山也是山的，那不是山吗？那不是水吗？你见山是山就被山被水转了。开了悟的人见山的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他不被山不被外境所转。不被外头的六尘所转，那都是全体的受用，他就问身熟视，为什么道理呢？那个六尘就是法界呀，六尘就是实相之体呀，懂不懂啊？四门本通般若，是不是油门？空门，亦有亦空门，非有非空门，这个都能够通达智慧，除烦恼，能够办大事。若取住者，则成邪见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称腾正觉，三叹奇哉。奇哉奇哉奇哉，怪事情啊，说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为什么不能证得呢？皆因妄想之中，他这就说的了。若取住者，取住就是妄想。若取住者，则成邪见。我们这个众生都是邪见的。颠倒，心经中说的很清楚。远离颠倒梦想，就颠倒，这个邪见，烧于法身，法身即烧，四门通到什么地方去啊？不能见法身了。若不触火，则能通也。若以佛教为门者，教了为师。上来不是讲嘛，以教行为门， 来会这个《法华经》实相之体，论教为门，那么就有四教，藏通别圆这个四教，藏通别圆都是会体之门。藏通两教会小乘偏真之体，别圆二教会大乘实相之正体，若于一教以四门全理，即是四门。这个一教有四门，藏通别圆，藏教有空门有门，亦有亦空门，非空非有非空门。通教、别教、圆教都有四门，那么四教有四门的四四就是十六门，四门四四和十六门，这是要教来讲。那么既然有教，一教起行，若以行为门者，教是一种启发。如果我们要想修行，你要想修行怎么修啊？盲修瞎练是不能够成正果的。怎么样子才能够避免盲修瞎练？那就要一教修行。既然一教修行，上来教讲过了，那教是导行的，就是引导我们这个路怎么走啊。以行为门者呢，秉教修观。行是什么东西呢？教中之门就是以观为门的，所谓教观双流，有教有观，教观是相辅相成，有教无观则罔，有观无教则殆，所以教观要相成。现在呢，这秉教修观，因思得入，就是因观得入，即以行为门。这个讲教之行呢，就是以观为行的啊。所以这个叫大乘观法啊。借教发真，则以教为门，借教发真。这个门呢，这是立根的，立根人借教发真呐，你说这个讲经说法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那些个当机众，听佛一说法，无论是大乘法也好，小乘法也好。或者是正大乘国也好，正小乘国也好，他并没有修行啊，坐在那儿就听听说说，他就马上当时就开悟了，哪修行的？善来比丘虚法自落，哪里修行的？这就是那以教为门的，闻法就能开悟了，这就是以教为门，这是讲立根的，素。这个素食的善根，往昔的善根深厚，善根成熟了，他就能够入门了，就能正果了，就能够像我们这个就是说《法华经》啊，像这个体呀，就正入这个体，开了悟了。若初闻教，如快马见鞭影，即入正路者，不须修观。初闻教，这是讲闻教，如快马见鞭影。快马见鞭影，我们那个马呀，我们骑的那个马，也有像我们人一样，也有立根，也有钝根的。那个烈马。你要这走啊，弄那鞭子抽他呀，要抽他入骨，他才走呢。快马 见鞭影，他不要见到那个鞭子，你那个骑马的人把那个鞭子一扬起来，那个地下有这个见到这个鞭子的影子，那个马就跑了。那不要打，不要把那个鞭子死抽啊，抽在那个马疼起来才跑啊，啊，所以这个立根的人就是这样的，一问千悟，见鞭也进入正道，不许修官，他不要修官，不要是不三年五载呀，累生累劫的修官呐、啊，都不要的。啊，就能够不许修官，这是以教为门的。若初修官，如夜见电光，即得见道者，是更不许教。他这个地方呢，这段文字是用这个教与官，这两门。借教明心的纯属今与教门得通，明与教门得通，这叫做信行啊。你看这信行法行啊，从哪来的啊？与教门得通，这叫做所以人家这个诵经啊，乃至于礼忏呐、礼拜呀、都能够入道，并不是说非要参禅坐在那个地方，把眼睛闭起来才能够开悟啊，那念佛不能开悟吗？一样开悟啊，如果念经也能开悟啊，过去念经开悟多得很呐，与教门得通者，这就名为信行，他不要修观，闻经就能入道。与观门得通，这叫做法行啊。若闻不即悟，应须修观啊。与观悟者，转成法行，它互相转换的。观法性，若修观不，更需听法，这不叫交互使用吗？如果说我们是老残念佛是谁，住了十年八年也不能开悟，我看看还是出去听听法，这就是这么个道理，你看看，不啦，是不是？若修观不，更需听法，对不对啊？这也都是教观相知，相辅相成的。听法得悟，转名信行。听法悟的人，这叫做信行人；修观得悟的人，这叫做法行人。是信行、法行这两门人，名为信行。教即为观门，观即为教门，这两个都是门。从观得入，从信得入，都能够入实相之门，都是入实相之门。进了这门以后，都能够会这个实相之体，不然的话，这《法华经》显体，这体显出来了，怎么能够会呢？他教我们这么多的门啊，修行的这个依据，而观而教观而观用啊，这叫做。这个东西，这种太远了，看不到，还观有什么啊？教观相知，则同入城门；教观合论，则有三十二门。这也不过是语气大数，实际上呢，门门都可以入到八万四千的法门，恒沙法门，都可以入道，细寻于门，实有无量经缘。说种种法门，玄是于佛道。今切要四教，名十六门相。 所谓的藏通别院各具有门空门，亦有亦空门，非有非空门，这不是很说，这不就都在这地方了吗？嗯，一教有四门，四教则有十六门，啊，居住全是寻址，啊，我底下还有事儿，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了。这个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向下文长，明天再讲。